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江苏卫视全新音乐唱作真人秀《无限歌谣记》将于本月21号开始播出，节目嘉宾包括毛不易、薛之谦、李荣浩、岳云鹏、张绍刚等人。节目将让专业音乐人化身无限唱作人，和非专业的歌谣研修生搭档创作新音乐。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昨天开幕，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选定为由斯琴高娃主演的《荒城记》。这部影片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山西农村的一个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寓意深刻的故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发布2018年人民建议征集参考议题，收集民意，汇集民智，征集时间截止到12月31号。今年的人民建议征集议题共有18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美丽乡村建设等等。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数独比赛昨天举行，这也是本市中小学阳光体育系列活动之一，近200所中小学校的5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经过三轮个人晋级赛和两轮个人决赛的比拼，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学校、北京市第八中学分别获得了4个组别的团体一等奖。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本市正处于首租口病上升期，专家预计未来3个月将达到高峰，请听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发病最多的还是5岁以下的一个儿童，占了整个发病的病例数的80%。所以呢，我们是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手足口病的流行季节了，未来会逐渐升高，而且聚集性病例会增多。按照以往的北京的手足口病的发病规律来看，隔一年有一次高峰，去年是比较低的年份，今年应该比去年，我们预计可能会比去年高一些。 据了解，手足口病毒传染性强，传播力广，潜伏期2到10天，成人和孩子都会被感染， 但是发病是孩子为主，大人经常是带毒的情况而不发病，一般是经过孩子的粪便，还有就是他的疱疹液、鼻咽的那种分泌物、唾液，通过这个传播，通过触摸这种被污染的用品以后也可以造成传播。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导致，其中 EV71 病毒最容易导致重症和死亡病例，每年占总病例数的30%左右。2016年起，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EV71 疫苗上市。截至今年4月10号，全市累计接种疫苗37万多次，分6个月到3岁和3岁到5岁两种剂型，每个剂型两针需要相隔一个月。 它只对 EV7 引起的手足口病有效， 这个它能够保护多长时间？ 你就不用打了以后。 针对不少家长对病毒已经开始上升，现在打疫苗是否来得及的疑问，庞星火解释， 来得及，一般2周以后就产生抗体，还没到特别高峰的时候，这个供应都很充足，家长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附近的接种点预约接种就可以了。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以晴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要注意调整穿着。明天白天气温宜人，空气质量不错，适宜户外活动。未来3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逐渐回升。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八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气温适宜，空气质量良好，晨练指数为一，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23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四，适宜穿甲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四，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绎群英会。 本节目奖品是由亲子玩物剧场海提供的门票四张。海人气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诗意美丽，展现大千海底世界。4月14号到22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与你相约。 演绎江湖由鲸鱼创意出品亲子剧海特约播出。4月14号到22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海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在城市里造一片海，游到你身边。三位演员，一位乐手，用最诗意的肢体展现最多彩的海底世界，现场配乐带来极度美妙的视听享受。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口碑品牌鲸鱼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亲子剧海，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亲子剧海，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是原华谊兄弟的宣传总监朱墨的一本作品集。这本书讲述了他从考研到北京，再到工作在华谊，以及后来辞职去英国留学的经历。短短几年中，他一路升职加薪，25岁升任华谊宣传总监，27岁赚得了人生的第一笔100万，30岁毅然辞职去英国留学。在表面的光鲜亮丽之下，他也曾付出过外人所不知道的心血和努力。他的人生告诉我们，每一个身居高位或者肆意潇洒的人，都曾为梦想疯狂地倾尽全力。而在这本书当中，他所记述的与成龙、王中军、王中磊以及导演冯小刚、陈国富、徐克的故事，被读者戏称为娱乐圈的升职大法。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带您认识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的朱墨。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啊，为您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朱墨，欢迎默默。 啊，一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为什么今天演艺群英会节目要来为大家推荐一本新书呢？其实呢，说到了这本新书，应该说跟演艺圈或娱乐圈渊源非常的深。那说到了作者默默呢，其实他跟我们演艺群会的缘分也非常的深，应该说默默认识这个节目，或者默默曾经和这个节目打交道，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吧，默默？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认识演艺群会这个节目的？ 我大概在12年以前了，这已经，我是12年以前到华谊兄弟工作的，那个时候是在华兄弟的电影公司，然后大概在第二年，大概在我入职的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的时候，我开始接手了华兄弟的这个媒体的联络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手里面有一份 可能有几百个记者联系方式的那么一份很长的 媒体清单， 对，媒体名单。然后里面在广播这一个类别当中呢，其中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包括里面的演艺群英会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当时一个主要的合作的对象。所以那会儿其实我和演艺群英会的主创们都还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沟通，因为每一部电影要上映之前，可能都还是要安排很多各种各样的宣传的活动吧，然后这里面就有这种媒体的合作，所以其实那会儿经常带着电影的导演呐、或者是主演呐、就来这边做客。不过那会儿我是工作人员，然后带着大家一块儿过来。这次就很荣幸，我可以自己坐在这个话筒的前面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往事。 人都说十年磨一剑，其实这十年对于默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的阶段，人生的十年。说到了当年刚刚来演艺群会节目做客，咱们就回忆一下往事哈，还记得有哪些影片来做过宣传吗？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集结号，那个是2007年年底的一个贺岁片。那个片子呢，其实在最初筹备的时候它没有很被外界看好。那个集结号那个名字啊，很多人听了都会来问说，这是一艘船吗？就是大家都以为这是一艘大船。然后冯导在这之前呢，其实他上一部作品叫夜宴呢，是他在那些年当中，我认为可能在评论这个层面，或者说是舆论这个层面，可能受到了一些质疑的一个作品。所以其实到了集结号筹备的阶段呢，大家也会继续对于冯小刚要拍一部战争片，而且是一个比较商业类型的一个战争片，其实大家也是心里也是没有完全的看好吧。所以这个是那个项目当初的一个背景。因此呢，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在筹备到拍摄到后期宣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是一种卯足了劲儿要去把所有的能量发挥出来，就是证明自己给大家看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其实这个戏里面的不管是张涵予啊，邓超啊，王宝强啊，廖凡啊， 当时都是新人， 当时都算是比较新的。比如说主演张涵予，他其实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主演过任何大的作品的。所以其实演员是新人，然后导演呢是在挑战一个全新的一个题材，就是诸多的方面加在一起，其实都是比较不那么被外界看好的。所以其实到了宣传的阶段呢，我们真的就是努力去做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可能像我那个书里边也写到了，就是我们真的是上了能上的所有的节目，我们去拍了所有能拍的封面，我们去跑了无数个城市的路演啊，所以其实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所以说虽然是一本讲述你自己的自传，但这里边其实是伴随了华谊十几年的发展，应该说这个过程当中也记述了华谊当年从起步阶段开始所经历过的，所创作的那些电影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默默刚刚说到集结号，当时是作为一个宣传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个时候你多大？ 2007年的时候我是24岁。 其实是大学刚毕业，研究生刚毕业。 2007年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我上班就是进华谊兄弟上班的时候是我上研三的时候。所以其实2007年刚好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年。 我给大家做一组数据的统计啊，大家感受一下啊。默默呢是在2006年23岁的时候上班，第一年是在华谊兄弟电影做宣传经理，月薪是4000。2007年的时候24岁上班，第二年在华谊兄弟电影宣传做副总监，月薪是6000。2008年的时候25岁上班，第三年担任了华谊兄弟电视剧的宣传总监，当时月薪是7500。2009年26岁的时候，也就是上班第四年的时候，成为华谊兄弟的电影宣传总监啊，月薪是11250。对，11250。其实我觉得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或者最有说明的。你看，一个年轻人工作了四年，他的这个人生像开挂了一样哈。然后呢，就是一步一个台阶，一年一个台阶，非常快的成长。而且，其实，在今年2018年啊，应该说12年前， 这样一个小姑娘只是来到北京，她从来没有想过今天她可以自己在另外一家公司当中担任高管的职位。所以说其实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讲到了默默在职场生涯当中她是怎么样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然后翻筋斗云似的然后呢开挂她的人生。所以这本书其实在豆瓣上评论，很多人说它是叫娱乐圈的升职大法，你听过这个评价吗？ 这个其实是微博上的一个话题。它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跟我的这个书的内容还是有一部分贴合的地方的。我这书大概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章主要就是讲在华谊兄弟工作的7年的时间里面我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我是在30岁那一年呢就辞职了，然后我考了一个雅思，然后拿了一封推荐信，我就去了伦敦，然后去读了我的第二个硕士，然后去的是一个算世界级的名校吧，全球排名前5的，叫 UCL。去 UCL 读了第二个硕士之后，我又回国，然后现在是功夫影业的合伙人，跟一群当年的很多一起做电影的伙伴吧，我们现在在这家公司里面。这个公司也许可能大家没听过，但是如果听了比如说电影《寻龙诀》呀，《火锅英雄》啊，或者说去年夏天播的一个网剧叫《河神》呐，这个都是我们公司的作品。所以其实前两章是讲这些经历，然后第三章呢是我写了在我过去的这些职场经历当中对我比较重要的几个前辈，可能有我在华谊兄弟的两位前老板王中军和王中磊，然后有冯小刚导演，然后有成龙大哥，有徐克导演，有陈国富导演。陈国富导演也是我们现在功夫影业的，我们共同都是合伙人吧，他算是创始人。然后最后一章呢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在职场经验上面的一些总结，然后我自己也会把称为一些歪理邪说，因为它就是跟也许跟大家日常听过的一些道理会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这本书大概我是用这些内容也算是梳理一下自己过去这10多年的这种的经历吧，也算是我对自己的青春的一种纪念。像刚才一丹说翻跟斗，我确实觉得里面记录的都是各种摔趴下掉坑里、就是、 然后再重新翻跟斗起来，然后再重新走， 对就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写出来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同时呢，也可以稍稍提醒一下大家哪儿是坑可以稍微躲着点儿，就是我拿自己的这种教训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其实说到了这本书它的标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很多人说这个书的名字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书名然后呢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再跟大家念一遍非常长，叫做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 对这个书名其实是我的出版社他们最终帮我定下来的，我自己也很喜欢。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决定的不是这个名字，后来是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几位同事和他们的应该是有一位高层，我听说是有一位出版社专门在书的策划方面很有想法的一个高层前辈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呢必须要贴合这个作者的性格，然后他说他觉得这个作者的性格是比较鲜明的然后他说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应该看起来又有一种标语感，又有一种好像可以去号召大家的一种感觉，但是同时又能符合这个作者的个人的风格，所以他最后从我书里面的一句话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改变，变成了现在这个书名。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反差感嘛。 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 对， 其实也是默默的性格写照吧。 可以这么说。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有独自一人面对压力，然后那个压力是无人可以帮你分担的，你甚至都没办法去跟谁去诉说的，因为其实一个事儿你如果不把前因后果讲清楚了，其实你也没法跟别人讲明白。那很多时候也就决定就不讲了。这是跟朋友吧，比如说跟家里人，那我们就更不愿意讲了，因为就是习惯报喜不报忧嘛。所以其实这就是脆弱，对。然后坚定又柔软呢，其实前提当然是要坚定了，就是大家一定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到的事儿，想要达成的目标，这个过程中一定是要坚定的。我觉得柔软可能讲的是一种去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一些必须的 姿态也好，或者说是方式方法也好，就是肯定不能一直是浑身带刺儿的去跟人家较劲啊，跟人家 PK 啊，这些是不行的。 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分水岭，就是在默默30岁的时候，他选择激流勇退，辞去了华谊兄弟这样一份宣传总监的，在很多人看起来非常耀眼的这样一份职业，而且当年你也很小啊，只有26、27岁，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职场新人，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个老司机了啊，而且当时非常受到王中军、王中磊的这个老板的这个喜欢哈、器重，然后你就决定退出来，然后去伦敦大学学院去进修了，进修了一年，然后回来又开始了人生的新的阶段。那其实我们就分两部分来说吧，咱们先说说前面这个阶段。大家也很好奇哈，一个22、23岁的一个小姑娘啊，初入职场，用了短短的4、5年的时间，做到了很多人可能需要用双倍的时间才能做到的职位，她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这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规则啊？ 我觉得首先还是必须要承认，我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在中国电影那个时候是起步的一个阶段，我刚刚好就因为老师介绍，我就在研三的时候就进了华谊兄弟。华谊兄弟基本上是当时的民营的电影公司里面，我认为是最专业的，可以说是头把交椅。所以这个前提是就是非常幸运的，可以先进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头。第二个幸运呢，就是赶上了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呢，就是我进公司的时候呢，我们部门就是宣传部这个部门还是非常的完善的，有宣传总监，我们宣传总监也是把我招进去的，前辈，他也同时是电影公司的副总，我们部门里面也有总共有4、5个人，所以其实我刚进去就负责写新闻稿。这就是我所负责的工作了，然后同时就是去学习，去看，就是还能配合大家做一点什么。大概也就不到一年以后吧，因为种种原因吧，其实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内部的这种职场斗争的这种原因哈，我们部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领导到别的同事就都走了，就是领导辞职了那个时候。然后几个同事呢，有的转了同公司的别的部门，有的呢也辞职了。就是我忽然发现，可能在我进公司不到一年的时候吧，我们部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就赶上这么一个奇怪的契机。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我觉得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或者说我在当时做了一个也许不太常规的做法，或者做了一个选择，就是那时候我也不明白我那股劲儿是哪儿来的，但是我就是先想了想，我们这个部门的工作到底有哪些是现在必须得有人做，是不能被撂下的，是不能掉链子的。如果他没人管，他就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可能在脑子里面过了一下这些事情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也没跟人商量，我就想说我要先把这些事儿给自己把它做起来。就是可能有很多事情过去他是不归我管的，就是说白了，我当初就是写新闻稿的一个小孩儿。然后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头我说的，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华谊兄弟的媒体联络人了。其实说实话，这个没人交代给我让我去做，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得有人管。那我们之前的媒体联络人已经辞职了，那以后所有的记者想要去跟华谊兄弟的人联系，他找谁呢？那他如果有问题要问，他去问谁呢？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有我老板的联系方式，什么事儿都去问王中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诸如此类的这种工作的内容本身，我那个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开始去做。也许哈，也许在一些朋友看来就是一个有点越界，甚至有点有心机的一个做法。我那会儿其实我觉不觉得这事儿越界，我好像也觉得，但是我又觉得这事儿他就是得有人做呀，所以我就跟很多记者就发信息说，以后华谊兄弟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联系我。 刚刚默默说到的这一点啊，我觉得是好运加上努力，因为你的主动加上你有这样的运气啊，然后碰上了这样一件事儿，所以才促使你因为这件事情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那其实后面的很多事情也很有戏剧性，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充分展现了默默的这种用心和用功哈。你比如说这本书的序，这本书的序首先是谁写的？是成龙大哥写的啊，他叫为什么他可以啊。然后第一句话就是写到，提起默默，我马上想到的词就是小巧能干。这4个字背后是他的努力、 这个人有多努力，他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十二生肖，一个是给成龙大哥写的一本书，叫做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这两件事儿让他印象很深。而且成龙大哥后来也是在你30岁辞职的时候去 UCL 读这个硕士的时候，特别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信。 对对， 我觉得能让一个国际巨星这样为你去付出，也是因为默默确实做到了很多应该说超出普通的宣传做到的一些事情哈。 嗯， 那其实这本书当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就第二章里边讲到了和这些前辈的一些故事。我们先说说成龙吧。 嗯， 跟成龙是怎么结缘的？ 其实当时我进华谊兄弟做的参与的第二部电影的宣传，就是成龙主演的一个片子叫《宝贝计划》。 嗯 啊，那个时候我就是刚进公司写新闻稿的一个小孩，所以其实那会儿虽然是在帮大哥的那个主演的电影做宣传，但是其实他是完全看不见我，也不认识我的。然后紧接着过了两年呢，就是成龙和李连杰主演的那部电影叫《功夫之王》。 嗯， 那个是一个好莱坞的片子，也是我们公司在做发行和营销宣传。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是2008年我已经是电影的宣传的副总监了，就是反正小小的升了职，然后身上的责任也更重了一些，管的事儿也更重了一些。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也依然是在忙活，也没有机会去跟大哥有什么直接认识的机会哈。而且我们其实工作人员嘛，我觉得还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自觉，就是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所以其实大哥在序里也写了，他说其实这个女孩2006年就开始做我电影的宣传了，但是其实我真的认识她的时候是6年以后，就是2012年到十二生肖的时候。十二生肖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在宣传总监这个位子上也做了好几年了，然后我经手的作品也是20-30部也有了，所以其实那会儿自己经验也更多一些，能力也更强一些，所以那会儿十二生肖整个的营销算是我和我的团队主导的。那个时候呢，跟大哥就会有更多的一起工作的一些机会啊。然后真正让他认识我这个人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也可以说是缘分的一个东西。我们2012年5月份，我们整个团队带着主创去了戛纳电影节，那一年华谊兄弟有好几部片子在那边有宣传的活动，然后其中一部是十二生肖。然后十二生肖的整个的过程我也都在旁边盯着。然后我在戛纳回北京的飞机上，因为是那种长途的飞行嘛，我一般就会习惯在飞机上写点东西。 Oh. 我那会儿就写了一篇长微博，就是写我对大哥这个人的观察。那一篇长微博在落地之后我就把它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没想反响非常好。而因为其实那个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大哥吧。那会儿大哥让他团队的人就给我们公司打电话，然后就跟我们公司商量说他马上要去东南亚做慈善，然后就说能不能请你们公司那个叫朱墨的人跟我们一起去做慈善活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帮着大哥写点东西。 嗯， 然后我的那个时候我的老板王中磊跟大哥是很好的朋友，他就觉得这个完全没问题啊，欣然同意。然后我呢就跟着大哥他们就去了做慈善的那边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才有机会真的跟他认识，然后他才知道我长什么样，然后整个那个过程中是大家开始熟悉的一个过程。嗯，这个是十二生肖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契机。但是其实那个之后我们距离上映整个宣传期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彼此建立的这种信任它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加强，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宣传团队，他作为导演兼主演，他会非常配合我们的很多在他看来是专业的安排或者是决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老婆，这周末能陪我去看爷们儿吗？ 看爷们儿，老公你 想什么呢？我说的是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有歌有舞有包袱，好听好看又好玩。 嗨，开心麻花呀，不早说，买票去。3月29日至5月1日，爷们儿地质礼堂爆笑来袭，官网购票还有第二张50、周二场买一赠一等优惠惊喜，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朱墨，欢迎墨墨 啊，一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再说一个重要人物王中磊啊，这是你的前老板，这个老板很有意思啊，在你的书里的名字叫做《老板好久不见》，这里边其实讲到了你跟他之间的一个互动的故事。 跟我的老板其实是有很深的战斗情谊的。其实我可能写到的这几位前辈，我们都是在工作当中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熟悉。然后慢慢建立一个信任，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是特别值得珍惜的。 你觉得王中磊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在你心中？ 他和我们的另外一位王总王中军，他俩性格很不一样。我对王中磊老板的印象就是，我跟他工作了七年，这七年里面我想不起来他有任何一次跟任何人急过，就是急过眼或者说红过脸。 很多媒体也报道王中磊王总是一个特别好脾气的人。 他其实就是那种温文尔雅和他那种气度吧， 而且还爱艺术。 对对对，真的，我认为我的前老板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电影圈其实很多大公司也有很多老板，不管是当年我们这些老牌的这些民营 公 司，对对对，还是说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公司，新崛起的公司，我真心觉得在各种发布会上、活动上、红毯上、影展上，我真的觉得就是王中磊他的那个永远是风度翩翩，他的那些不管是着装也好，还是谈吐也好，还是所有的这些需要把握的这些说话的分寸尺度都好，他是做的最好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见过谁比他做的更好啊，这点很厉害。 比如说啊，一个员工接受到老板的命令之后，接受到老板的任务之后，他可能就是去执行。但是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做得出色，让老板认识你，同时把你当成一个可以培养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带你一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默默其实在跟王中磊的这个就是叫过招的过程当中哈、或者说在跟王中磊王总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展现出了很特别的一面吧。所以其实我感觉到你这个故事讲的还是很温情的，在你这本书当中的这个故事、就是曾经有一次你好像到了一个宣传总监的位置，当时啊、然后收到了别人的投诉。 对。哦，对，那个事儿是我的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刚从电影转到华谊电视剧的岗位上，在转岗之前，我在华谊电影那边已经被升职成了所谓的副总监。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我老板跟我聊天说，如果把你的轨道工作轨道转换一下，让你去从头帮我建立整个华谊兄弟电视剧的宣传部，你愿不愿意？我是压根儿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我也大概也就想了一秒钟吧，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肯定愿意去配合公司的这个安排，但是我想跟您提前讲的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回到电影的岗位上来，因为我确实是很爱电影的，就比之前在电影那块是要难度高一些，然后复杂度也高一些。一丹刚才讲的那个投诉事件呢，就是因为我刚从电影转去电视剧，其实我会带着很多原来在电影那边工作的一些思路和习惯去工作。我在工作当中老是被形容为一个很强势的人，其实所谓的强势就是去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公司的立场嘛，那自然就是很容易显得强势。那个时候跟电视台的一个合作的谈判过程中，我就是很坚守我的一些原则和我的底线，就这个不能让，那个不能让，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结果呢，电视台的人给投诉了，写了一封信写到王中磊那边去。然后那会儿我就收到，有一天晚上收到王总给我的一封邮件，超级长的邮件，几乎是我觉得是我俩认识这些年来最长的一封信了。然后老板有一个道理，他就也是还是很温柔的讲给我听哈，他就说我们在电影领域我们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但是其实现在电视剧市场依然是买方市场，就我们在电视台的人面前呢不能那么强势。其实就这句话对我来说已经还是挺严重的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被老板这么去严肃认真的教训过，所以那会儿我就当场应该就在家就哭了吧。就开始特别委屈，因为觉得自己好辛苦啊，然后我又是在为公司的立场着想，怎么就忽然被那种 不被理解，或者是 被别人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并不专业的这样一个宣传总监 对之类的吧、好像只是为了强势而强势等等，然后就被一个也不是很熟刚认识的人就给投诉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细节哈，我当时就是还是压不住心中的那种委屈，我就开始回信，写了很长，然后里边写了很多，当然也解释了一些，必须要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得解释吧，不能让他觉得我是就是在那个强势，对吧？那就写很长，最后写完的时候，我想了想，我就还是用鼠标一点，点了一个全选，点了一个删除，然后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老板，我知道了，您说的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然后我就发回去了。为什么呢？其实那整个写的过程，我当然已经抒发了心中预计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我站在老板的立场上，我肯定不愿意收到自己手下这么一封回信吧，因为他既然他那么好脾气的一个人，就像我们刚才聊的那么温柔的一个人，他都已经说你了，那肯定还是有问题的了。那我去解释那一大堆干嘛呢？我其实还是最好的方式还是用自己的工作表现来证明自己，所以我觉得就表个态，我知错了，我会改的，就是后边有半句话不用说，就是你看后边的对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给他回了一个话。 我觉得默默是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职场当中的一些法则吧，你怎么跟上级去打交道，一旦你遇到了这种情况，其实你该怎么去处理。其实说到了华谊兄弟，大家可能会想到除了王中军、王中磊啊，那就是徐克、冯小刚啊、陈国富这样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导演。说说冯小刚嘛，你书里其实有一个很大一个篇幅写到了冯小刚导演，你叫他是六爷。 那个是他主演的一个电影《老炮儿》，他在里边那个角色的名字叫六爷。就六爷那个角色，他当时是一个北京胡同里边的一个小人物啊，一辈子郁郁不得志，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一些原则和一些自己做事的一些坚持。里边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被理解的，或者甚至是被人嘲笑的，但是那个就是他的原则和坚持，这点还真的挺像冯导的。只不过就是冯导他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大导演嘛，所以我其实那篇文章一开头也写了，如果冯导不是这么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导演，我觉得那他可能就会是像六爷那种老炮里边那么一个角色，那么一个人物。 我们平常都觉得哈，在一个电影的大公司里跟这些大腕打交道会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还是一个新人，当你还没有话语权的时候，那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跟他们交流？我想问问默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压力？ 如果拿冯导来举例子吧，其实他这个故事挺值得分享的。就是我越是刚进职场越是小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周围的同事们，你越是新人的时候，他就反而对你越好。你但凡你升职了，你变成了一个就是看起来人五人六的那么一个小领导了，他就对你越来越严格。所以其实冯导是他这点还真的挺明显的。所以我回顾整个跟冯导一块工作的过程，我挺怀念我还刚进公司那会儿，就是被他们这些大领导罩着的时候。但是等我后来自己可能开始独当一面之后，那就肯定什么责任什么事儿都得你扛嘛。然后冯导他就是但凡碰见什么事儿，他就肯定会来问你，或者说是问责你。 这说到的是冯小刚导演，我们再来说说陈国富导演。陈国富导演是特别逗的一个导演，为什么？因为在默默这本书的书封哈，大家都说找几个大咖来给写个序啊，写个书封。其实默默特别邀请到了陈国富导演啊。那其实陈国富导演算是陪着默默一起成长的吧，这样一位大导演。因为其实在你刚进华谊的时候就跟他合作， 是 他在序里边其实也特别写到了，说我觉得默默的这个经历没有什么好写的。 对对对。 然后呢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啊，总是提起笔又放下，结果默默就一直催，然后催到最后下了最后通牒，是发了一封邮件，陈导，我们的书已经都准备好了，就差您的这个序了，什么时候您交了序什么时候出版。最后就勉勉强强给你写了这样一篇啊，叫每人自有一颗星的啊，这样一篇序啊。说说陈国富导演吧，和他的合作怎么样，一开始的合作。 陈导是一个 他是一个性格很可爱的一个人，就像刚才你说特别逗。其实如果认识他的人，不会有任何人觉得他逗，他看起来是个特别严肃的人。但是他呢，有一点也很有趣，就是你跟他越熟，他就会说话对你越毒。就是其实他说话损人的那个程度啊，他跟你熟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所以他其实整篇序，我一看我就知道那个就是他写给我的东西，因为他其实从头几乎就是损我损到尾。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编剧和导演了，他自己在文字上面的功力是极强的，所以其实他写这篇序，我知道他是花了很多心思，而且是很用心的写的。真的认真的看了那个序的我们的同行，我们的朋友，他们都会跑来跟我发信息说，哇，你能让陈导说这么多话出来，而且这几乎是陈导这么些年第一次帮人写序吧，我估计也是空前绝后了，以后他也不会帮人写了。对，他其实就是因为对文字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他就是会永远会上来先推脱，就说哎呀，我帮你写序帮不了销量啊，然后等你再催他，他就说你那职业生涯有什么可写的呀，然后你再催他，他就说我写不出来，就是他是这种的。所以我呢跟他是一种，因为太了解他了，也太熟悉了，所以跟他就是一种，这是真的是过招。所以反正每次他有什么他的一招，我就会给出来我的一招。所以其实最后拿到这序的时候，我看了是特别特别感动的，因为朋友们都说这个是真的是有感情基础的朋友才写得出来这么有温度的一个文字，一篇序言。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编剧朋友还讲，他看完之后他说，前面所有的那些你开玩笑说损你的那些，那全部都是欲扬先抑的那个意，然后最后的那一句话，他说真的是收得太好了。其实陈导那个序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和朱墨因为书序的战斗最后明显以他胜利而告终，如果我的直觉没错的话，朱墨的未来还将迎来更多的胜利，失败也会有，但更多是胜利。这个就是陈导这个人的方式，他一定不会跟你100%的说，你将来都会是胜利，他一定会说你也会有失败的，但是更多是胜利啊。他这个人是挺逗的这么一个人。 关于几个前辈，你其实都用了一定的篇幅来写，但我觉得陈国富导演这个篇幅好像是尤其长。为什么这么长？好几个故事。 跟他确实合作的最久，现在我们也是在同一家公司，跟他也属于最熟悉吧，因为真的是认识太久了，2006年到现在，除了我去伦敦读书那一年，我们所有的职业生涯是连接在一起的。我觉得他是看着我成长的，而且他其实在我的职场当中的很多重要阶段，我觉得他是那个指路的明灯。所以其实可能写他确实会篇幅会更多一点点。 这里边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故事？说到了陈国富导演， 陈导这个人，他是一个你必须得跟他熟悉起来，你才能发现他性格当中的很多面的这么一个人。 对，我感觉他有点慢热， 他非常慢热，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他跟你越熟，他就会说话越难听。但是他跟谁如果没那么熟呢，他就还是会非常的 客气。 对，跟他的工作，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还是《风声》这部电影吧。这个电影是他在来内地工作之后他导演的，到目前为止也是他导演的唯一的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其实从筹备到最后的上映的整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所以其实那个我是从头到尾都参与在其中，可能很多时候是跟他一起扛很多的压力啊。所以其实那个经历是比较难忘的。 而且你说你其实一直是陈国富导演为偶像， 这个得稍微修正一下，就是其实跟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前辈也好，大导演也好，老板也好，我们不太可能一直把他们当偶像的，那个就只能说明我们没有成长。但是在我们刚入职场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会仰望一些人，比如那会儿我刚进华谊兄弟的时候，我觉得哇，我居然有机会去看冯小刚导演的粗剪，就电影的粗剪，哇，我居然有机会跟徐克导演开会，然后居然有机会跟这些原来都是只是在电视上看过的人名出现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真的是一起开会聊事情，就那个是很兴奋的。但是如果说你都工作了5年了、7年了、8年了，你还在兴奋，还在把他们当偶像，那就不太合理了。所以其实跟陈导可能经历一个把他当偶像，到后来两个人是互相信任的工作伙伴，到后来变成生活当中都可以互相信任和互相依赖的朋友，就是它是一种递进的关系。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啊，必须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因为朱墨在最后一章非常用心的讲了他在华裔工作这几年，然后在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进步的，然后他有哪些觉得可以作为经验的东西给大家传授一下给年轻人。那这里边就讲到了，其实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百无一用是人脉这一章。在我们看来哈，跟这么多大导演在娱乐圈做的风生水起，这样一些大咖大腕在一起工作，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应该说人脉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默默却说百无一用是人脉。 我其实书里面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如果说出来大家肯定能听明白，就是如果你手里面有所有的这些明星大腕的联系方式，就是现在不管是什么鹿晗也好，吴亦凡 也好 对，种种你有他联系方式，但是如果你直接找他，但是呢你并不能给他提供什么他需要的东西，那可能人家也会不接电话，或者说你也联系不上他。但是如果你是能够去给他提供一些他需要的东西，就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你是一个对他有用的人，那其实你都不需要去主动求他找他，他可能就主动找你了。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讲的所谓的人脉没有用，人脉无用论这个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刚上班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总是会被身边的一些声音影响吧，大家也会觉得说，我们赶紧多认识一点人呐、我们赶紧找找人呐、我们赶紧去送送礼呀、就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发现真正的到了工作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得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把事情给他做到专业做到好、然后慢慢的把你自己的价值建立起来，慢慢的让你这个名字背后不是一家大公司，你不是华谊兄弟的朱墨，你也不是功夫影业的朱墨，可能你是朱墨。如果你能做到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你可能已经成了别人心中的所谓人脉了。我自己觉得我还跟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其实这个人脉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迷惑人的东西。早点把这个执念放下，早点去充实自己吧。 朱墨这本书当中呢，最后一章讲到的很多价值观或者很多的总结的经验，可能跟我们日常所认为的不大一样。你比如说还有一段讲到叫做上位要轻硬怕软。刚刚其实也问过朱墨一个问题，跟这么多大导演合作，这么多大腕合作，会不会有心理压力啊？遇到一些问题怎么跟他们沟通哈、其实这一章当中也讲到了上位要欺硬怕软。 更多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在这些所谓的大人物面前吧，一定不要太失去自我，一定不要上来的时候就是一副点头哈腰，把他们当成一个真的是比你高很多，比你强很多，比你厉害很多的人，其实那个是不太有必要的。这个我觉得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东西哈。我们来假设一下这些大人物吧，就所谓的大人物，他们身边一定围着很多人是每天捧着他们，每天哈着他们的，每天对他们点头哈腰的。那其实他们见这样的人也见太多了。那这种时候其实你成为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也没什么特别的。所以其实他们更在意的是什么呢？他们可能更在意的还是能力。他们平时喜不喜欢听别人夸他们，然后捧他们，肯定也喜欢。但是真正要做事儿的时候，谁能帮他把事儿给搞定了？谁能帮他把事情解决了？那我觉得那个才是对他们真正有意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头就不要太去把姿态放得太低，然后再者就是一定要勇于发表跟他们不同的意见。这个发表不同意见不是说你要故意去跟他唱反调，那个就有点傻了。但是当你真的觉得他有一些想法是不对的，或者他很有可能会做一个不对的决定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大多数人会倾向于不站出来，不去忤逆他，然后不去让他烦。但是这种时候，如果你敢去跟他唱个反调，然后你把你自己的想法跟他清清楚楚的说明白，他就算当时很烦，但是他冷静下来之后，他想一想，他也会觉得说，哦，真的是有道理。而且他这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小孩确实还不太一样，就是他敢说一些自己的心里边的真话。 最后呢，我觉得想让默默来给我们朗读一下书中他特别喜欢的一个片段。 好，我来读一段，可能是代表我这个书想要稍微传递的一点价值观的东西吧。我们在人生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各种选择，没有谁能告诉你 什么是正确的决定，或者连正确这个词本身都是相对的。这时候我们能依赖的只有直觉。人们总是说，哎，没办法，我现在迫于各种压力，只能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等将来我有钱了，有房了，有车了，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可是我想说的是，人生无常，世事变幻，谁知道将来会如何？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做？我们过得好不好，是否成功，别人无法衡量，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判断。一辈子的时光并不长，我们的青春那么短，要如何度过才不会让将来的自己遗憾？如果我们能在人生各个阶段都找到真正想做的事儿，并且理直气壮地去坚持去完成，那你一定会体会到内心强大的力量，这力量足以让你感到快乐，说不定就在一直坚持的过程中，功名和利益也会随之而来。我在伦敦读书时看过一支广告，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了。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不管现在是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日子过得是否舒心，我都想对你说，人生匆匆几十载，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很想去做，现在就去做吧，不要想太多。即使将来有一天后悔，也让我们为自己的勇敢后悔，而不是为自己的胆怯后悔。 特别感谢朱墨的分享哈，这本新书《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啊，送给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真正能够疯狂着、坚定着，然后实现自己的小梦想。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得意花开为你，